OK，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你不止拯救了我们，你不止称我们为义，你不止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撒旦权势之下转移到你儿子光明的国度中，你更叫我们成圣。这个就是救恩的完整，不只是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我们在你面前真的也可以成为一个义人，这不只是将你儿子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也将他的整个的顺服归算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有能力活出那你儿子的样式，叫我们有能力能够效法他，能够成圣，能够不只是致死身上的罪，更是活出新人的样式。这都是在你的应许之中，在你的救恩之中，这就是借着你的灵，你儿子的灵，基督的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所展现出来的，为要叫我们最终在得荣耀的时候，在眼见你儿子，在你的儿子的面上看到你的荣耀的时候，让我都是预备我们有一天都要，有一天要得着那你所应许我们在天上的产业。为此，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地下室做的不过就是如此，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当我们思想这些议题，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会甚至会定我们的罪的时候，是吧？总是提醒我们，这就是你，你乐意见到你的儿女圣徒在地上成圣的过程。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OK，兴旺爱第50问，我们应该这个之后还有，如果记得没错，还有8问，我们这个系列就结束。OK，我们还是一起念好了。第50问，大家一起念。 为何 极其可恨的罪，极其可恨， 因为坚毅辜负主耶稣基督忠实的爱，侮辱婚约，毁坏无辜生命。又触犯多项对神与对人的罪。 OK，我们受造有神的形象，而新造的基督徒，被拯救的基督徒，是有基督的形象，上帝儿子的形象。当我们放纵于罪恶的欲望和行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妄称上帝的名、神的名。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如此？这个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违反了第三诫命。神的名是圣洁的，那这跟我们犯罪和亵渎他的名，或者妄称神的名有什么关系？我们个人的犯罪，他说放纵于罪恶的欲望或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是妄称神的名，第三诫命。 因为我们本有神的形象。 我们本有神的形象，OK。我们是归属于他的，right？然后我们是，称为基督徒，在他的名下。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妄称上帝的名，因为我们本是在他的名下，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难理解。每当我们犯罪，尤其是每当我们公开严重的犯罪，亵渎神的名和基督的名，就是亵渎神的名和基督的名。身为基督徒，我们是穿戴基督的名，面向不幸的世界。如果称自己是基督徒，你就是面向不幸的世界，宣告你是属于基督的，你是圣洁的，你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像不幸的世界，好像将这个名是亵渎，这个名亵渎，将这个名当作理所当然，不把它当一回事，让基督重定十字架。OK， 这个概念应该不会太难理解。奸淫比一般的淫乱更为严重，因为奸淫在这里讲到奸淫，我不知道在中文里面是不是奸淫和淫乱，大家 adultery 和 fornication 大概英文是这样子分开来。那说奸淫应该就是定义上在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平常也是奸淫这个字，就是定义上是有在婚姻状态之中的人犯的。OK， 如果你不是在婚姻状态之中所犯的人，就是淫乱，就是 fornication， 大概是这样的差别。因为奸淫 adultery 破坏一对有互相誓约男人女人之间的连结，这个就是婚姻上面的连结。所以并非所有的淫乱都是奸淫，就是一个单身的人他也可能犯淫乱的犯淫乱的罪，但是定义上那并不是奸淫， right？ 但是凡犯奸淫的一定就是有淫乱嘛。OK，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你不只是犯淫乱，你在因为你有这个婚约的关系，你犯的好像行为上是同样的罪，你和一个人发生了不该有的性关系，单身的人可能会这么做，有结婚在婚约内的人也可能这么做，但是对于结婚的人来说这是更为严重。 OK， 奸淫就是偶像崇拜，奸淫就亵渎神的名，特别是在基督徒婚姻下所犯的奸淫，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严重性是一层一层的。单身的人犯的是淫乱，结婚的人犯的是奸淫，但是基督徒在基督徒结婚的人，基督徒的夫妻犯的罪是淫乱，是奸淫，而且是亵渎神的名，亵渎你主的名。 OK，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是在身子以外。保罗在特别讲，特别是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所以淫乱本身它有一个特质，就是你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其他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所以这个是这个定义上是合乎任何的人，不一定是在主内或者基督徒的人都是如此。淫乱就是行淫的，就是得罪自己的身体。接下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个是特别对谁说的？基督徒，有圣灵内住的人说的。而这圣灵是从神而来，是神的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下一节是讲什么？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赎回来的，所以要在保罗特别这边讲，所以要什么？要荣耀神。 No， 特别他讲在身子上要荣耀神。既然你们的身体是属于基督的，是他用重价赎回来的，是有基督的灵住在里面的，所以你们应该借着这个身体，在这个身体上荣耀他。那反过来说，当你用这个身体去犯罪的时候，你不只是犯罪，向自己犯罪，向其他人犯罪，你更是特别在这个罪上面你是向你的主犯罪，因为他的灵就住在你的里面。 OK， 这个概念 OK 吗？ 所以两人成为一体的，哦，对不起，两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大概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前书还是第六章，从十五节开始，十五节念到十七节好了。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念大声一点。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娼妓联合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你仔细去想十五到十七节，你既然是与主联合的，你怎么能够与娼妓联合？你与娼妓联合，一个人与娼妓联合，等于就是否认他与主联合的这个事实。保罗在这里的论述，他不是直接诉诸于夫妻两人成为一体，所以你两人成为一体的，你不应该与其他的人在联合。这两人成为一体，他诉诸到更高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你是与他，甚至他用的字是什么？与主成为一灵。他用这样子的话来形容，并不说我们的灵魂和圣灵就融为一体。但是这个讲到这个联合是这么的密切，这么的确实，他说你是主是成为一灵的。OK， 在这个事实之下，犯奸淫的罪就可想而知是多么的严重。更不要论乎两人是成为一体的，来犯奸淫的，你一定是对配偶犯罪。那么这边刚提到说，奸淫严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毁坏无辜的生命，又触犯多项神对神与对人的罪。那我们有讲到说，其实你犯一个罪，你很难将那个罪只是孤立在那个罪项之中，通常应该我会说几乎是全部的罪都是关乎，都一定牵涉其他的罪。所以我们可以说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的罪，他是犯了十条诫命，每一条诫命他都犯了罪。同样的，在犯奸淫的时候，第七诫命不可奸淫，有没有犯第六诫命不可杀人？你等于是把两人成为一体的一个体把它撕开来，你是仇恨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你把成为一体的硬把它撕开来，就好像在十字架上撕裂基督的身体。如果你是与基督同为一体同为一灵的，你等于是在说我与基督要分开来，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在这个架构之下，我想我们可以就讨论一下啊。上次我说我们是49课的时候，我们跳过一课48课，因为马克琼斯选择在48课基本上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自卫的问题。那时候我讲说我不觉得我们需要花一整堂课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在这堂课里面讨论一下自卫的问题。现在世俗的理解，我想我不知道有没有错，其他人可以更正我或补充。奸淫大部分或者行淫，就算现在在这台湾这么自由开放的社会里面，大部分的人至少口头上会说耶，我们不应该随便与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说到自卫这件事情的话，这就变成一个道德上 neutral 中立的，因为好像你并没有伤害别人，其实你也没有真正的伤害自己啊。有些人会说科学上你不应该这个，现在大概不会这样，就是一个就是看你自己，你并不是道德上面的问题。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在我们刚讨论的架构之下，如果说你对人起了意念，对妇女起了邪念，我们主怎么说？你就是犯奸淫。那我们不难理解，对基督徒来讲，现在世俗的价值就自慰这件事情上面并不成立。对人犯了奸淫，对妇女犯了奸淫，你犯了邪念，你就是实际上你就是犯了奸淫。就如你怀恨你的弟兄，你实际上已经就是犯了第六诫命，杀人。另外一个，也就是说，特别是在婚姻之中的男人、女人，如果自慰的话，也其实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你是仇恨，等于是仇恨上帝给你的旨意，不满上帝旨意给你，叫两人成为一体的这个事实。OK， 所以这并不是说没有受害者的，受害者是你的配偶，你也是在亵渎上帝，你也是否认上帝叫两人成为一体的这个事实。你觉得这个还不够，这个不好。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基督徒来说，自慰并不是一个 morally neutral 道德上面一个不好也不坏的事情。OK， 奸淫就是割断、切断那一体的联合，人之间最亲密的联合就是丈夫与妻子之间性上面的联合。奸淫就破坏那肉体的连结。我们特别注意，上次我们提到，是我们在应该是在主日学上提到以弗所书五章后面那保罗讲的那两句话，那个奥秘，他说那个奥秘是指着什么？对，所以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在创造秩序之中，男人和女人的结合，那个奥秘就是指向我们的婚姻应该是要指向基督和他心腹的联合，象征表达基督与他心腹的联合。这样子的联合，奸淫在这样子的联合这个概念之下，就可以看到它是非常严重的罪。我们也可以顺便一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性本身是好事还坏事？肯定是好的，在上帝的旨意之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会讲说，夫妻之间不可以彼此的亏负了。他前设就是这是上帝在婚姻制度之中赐给人的好的事情。因为如果男人与女人的联合就象征基督与他教会的联合，那在这联合之中的性关系不可能是坏事情， right？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受到一些其他思想的影响，他说性本身就是有点污秽的，我们要做这个只不过是为了要生小孩本身。可是对基督教来说这并不是如此。 OK， 可是前提是在上帝设立的婚约之中发生的性关系。 OK， 那个应该是要象征基督与如何爱他的教会。 OK， 我们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奸淫是少数合法离婚的理由之一。在旧约里面，奸淫的后果就是要被石头打死 ，right？ 是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女人，行淫的女人。在新约里面，我们主有几次提到这个议题。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里，原则就是 奸淫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但是不需要，但是犯奸淫的不需要离婚，不一定要离婚。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讨论？对，奸淫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但是不一定要。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说在婚姻之中有人犯了奸淫，并不是说你就必须要离婚。对，但是可以构成离婚的理由。为什么？延续到之前，因为你犯奸淫，其实你就已经撕裂了那个联合。OK。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其中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细节，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讨论基督徒离婚，主要不是讨论基督徒离婚，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细节。John Murray 写了一本书，就是《Divorce》。好像没有翻译成中文，可以看，非常非常一连串的解经，解经，解经，解经，解经，解经，希腊文，希腊文，然后这样，然后教导我们该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理解结婚这个事实。当然，它是以改革中任性西敏信仰告白的角度出发的 ，right？那要论到西敏信仰告白，讲到婚姻和离婚的话，当然就是看第24章，在那里提到两个离婚的理由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奸淫或恶意离弃 ，willful desertion。OK， 恶意离弃也是提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提到的，若要离去，就让他离去。那段经文。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恶意离弃，光是恶意，我们如何理解恶意离弃，要讨论的问题就非常非常多。家暴算不算恶意离弃？中间要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你至少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任性改革中西敏信仰告白的，绝对不是说很简单，就是说基督徒就是不可离婚。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是只是这样子，而没有在理解圣经的教导，我们主的教导，而没有在每个情况之下去了解他的状况，然后真正有扎实的牧养和教牧，你会造成很多弟兄姐妹很大的伤害，尤其是有家暴的状况或者其他的状况。但是我们今天并不是在讨论离婚的主题 ，OK。所以西敏信仰告白，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Thomas Watson 讲到奸淫，他说有人因伤而得荣，军人的伤痕就蛮有荣耀，殉道者为基督负伤而蛮有荣誉，但是行淫者犯奸淫的人会负伤，却名上无光，没有医生可以医好这受损的名誉。犯奸淫的人过世，但是他的耻辱长留。清教徒这就提到奸淫的严重性，上帝恨离婚。我们可以延伸出来，上帝恨奸淫，然后上帝是用淫妇来形容不忠实的以色列人，甚至叫一个先知用身体语言表达出这不忠实、这可恨的状况。哪一位先知？ 何西阿。 Okay. 所以奸淫这边前面提到是偶像崇拜 It's idolatry 奸淫你就是用实际的行动表达出上帝给我的不够好我还要在其他地方寻求满足我不止不满足于我与我的配偶成为一体我否认我与基督成为一体的这个事实我还要在其他地方寻求快乐非常严重的所以犯奸淫就是恨自己这个逻辑是从哪里来还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身体总是顾惜爱护还是顾惜保养忘记中文是怎么样那是讲到一个丈夫对妻子、right? 因为你们是一体的他就是你的身体就如基督爱他的心腹基督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他是手我们是他的肢体就表示他不能不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讲一再的提醒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我们不应该做这个可是最终最终你要怎么不犯罪一天到晚讲我们要谦卑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到最后都没有用若非你不断的提醒劝勉教导圣徒们你们是与你们主联合的这个事实然后教导这位基督他到底是谁你们的主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从每一段经文里面都是如此所以就我们重复讲如果一篇讲到一直讲基督一直讲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都没有用在奸淫这个上面也是若非你明白你是与你的主连成一体的这个事实而这位主他是谁他为你做了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你现在居然与他联合他如何爱你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不能不爱你因为你是他的身体唯有如此唯有这样子唯有默想基督瞻仰他的荣耀以至于荣上加荣这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在奸淫这个议题上面也不例外默想他如何爱他的心腹你就应该如何爱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为他舍身顺服你的丈夫等等等等唯有如此你才能够真正的效法他你才能真正的变得跟他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在讲奸淫很糟糕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不能做那个到最后都是没有效用如果你没有看到一个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好的更美的更吸引你的那我们的责任就是其实最终不是告诉你要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我们责任让你能够长大成人让你们能够互相连结连接于那手就是要你们认识基督以至于爱他以至于当你们看到任何的试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任何的试探的时候都说这一切那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所以就是为什么你们应该很熟悉认识基督是最实用的事基督论是最实用的事对圣徒来说犯奸淫就是恨基督奸淫是任凭己意的罪奸淫就显明我们不满足于基督的爱也不满意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婚姻、okay.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延续今天我们讨论得到一些东西也就大家也就 应该明白为什么不论是我们的信仰告白和我觉得正常按照圣经的教导，圣徒不应该与不信者结婚 right？ 这并不是说如果说两个人都是不信的，其中有一个成为基督徒就需要和另外一个人结婚，我们讲的是两个人都还未信，都还未结婚。哦，对不起，其中有一个人是信徒，另外一个人还未信。不信的缘，你们和不信的缘是不相配的，不要共赴一辙。有人说那不是关乎婚姻，那我不知道那不是关乎婚姻，这最紧密的共赴一辙的这个联合，不是关乎那个，是关乎什么？是做生意吗？还是交朋友吗？所以我们非常的确定圣经的教导，我们信仰告白的就是如此。所以鼓励还未婚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相信神的恩典，神的好，在这个上面也是如此。Okay. 有没有讨论或者问题？OK， 海德堡要理问答有提到，海德堡要理问答他在解释十诫以后，在114问和115问他特别提到，但是是不是所有归向神的人都可以完全的守这十诫命，第114问答案不是的，就算最圣洁的人在今世的生命之中，也只不过在这个顺服有了一个非常微小的开始，就像我们中间最顺服的人。但是 with a sincere resolution， 一个诚心的立志，圣徒们的确就是开始活出这新生的样式，而这活出来并不是只是按照某一些律法，而是按照全部的律法。你听得出来 Eusinus 在这边讲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这边讲的是什么吗？他在这边讲说，圣徒就算最圣洁最敬虔的圣徒，只要还活在今世，那个真正完美的按照那个真正完美得荣耀的那个顺服，完全以后不会犯罪的，只是现在在今世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是这是不是就说那我们就不需要守律法？不，不只是要守律法，而且是要守全部的律法，而且是要有一个 sincere resolution， 有一个真心的立志。而这真心的立志我们也知道并不是从你自己来的 right， 一定是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动工，神在里面心里面，你们心里面运行，叫你们立志行事都合乎他的旨意。OK， 第115问，那么上帝为什么要第十诫命 so strictly preach？ 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宣讲或讲道或者教导这么严格的讲到第十诫命？既然没有人在这个生命在今世里面可以守这十诫命，完美的守第十诫命，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在115问提到两个目的，一个就是叫我们知罪，我们是 OK， 基督徒是不是罪人？ 是。 哦，你们想太多了。OK， 基督徒是不是罪人？我再讲，基督徒是不是现在是？基督徒现在是不是罪人？ 是。 Yes， 你会不会犯罪？如果你说你是不犯罪，老约翰怎么讲？我们就说上帝不是信实的。OK， 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和其他罪人不一样的是什么？ 我们有一位救主 right， 没有人可以控诉我们，是他死了，是他复活了，现在他在父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是得饶恕的罪人。所以如果我们承认了罪，神是信实的，必会饶恕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得饶恕的罪人。所以第十诫，没有人可以在今世完全的守，但是我们需要讲，我们需要宣讲，我们需要劝。第一个要让我们知罪，我们仍然还是有 sinful nature。 第二个原因就是知罪的人就要依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的圣灵， become more and more conformable to the image of God， 越来越有上帝的形象。这不外乎就是罗马书8:29，上帝预先知道的人又预先定下叫他们有效法他儿子的样式。 OK， 十诫是规范我们。那我特别提到这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要提醒大家，也鼓励大家。我个人会觉得奸淫的罪，如果我们仔细想它真正意义，不是只是你出去和另外一个人发生性关系，那书中也有提到几乎是每个人都会犯，在意念上面，在行为上面。这个并不给我们任何的借口，就是说啊，每个人都会犯，这没有什么。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个罪都你可以用这个借口讲。但是也是要鼓励大家，就算我们中间最圣洁的人，我们在地上的顺服都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是有一天我们就要全然顺服，不会再犯罪，因为我们就要变得像他一样。我们现在是瞻仰他荣上加荣，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点，不要因为我们会跌倒或犯罪就觉得失智或者上智，或者觉得这没有关系，因为每个人都会犯。我们需要知罪，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是神是信实的，我们是蒙怜悯的，上帝立下这个让我们可以承认我们罪的这个恩典的媒介，不是因为你靠着你承认你的罪然后换取上帝的饶恕，而是上帝立下就是要圣徒们借着这个他所赐下恩典的媒介承认我的罪，领受上帝饶恕的恩典。然后是向神祷告，借着圣灵的恩典，我们可以越来越有上帝的形象，不外乎就是越来越成圣，不外乎就是越来越致死这个罪，活出新人的样式。这个就是成圣的过程。大家都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OK， 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赐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也求你让我们不只是知罪，而是要致死罪，活出新人的样式。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知道这个事实，知道我们是被赐予何等大的恩典，知道我们有何等信实的一位天父，又何等爱我们的一位主，又有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何等的在我们中间工作，就预备我们的心，今天真的是来敬拜你，在敬拜之中看见你的荣耀，以你为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不会。